似梦非梦，让我放松，像当晚风变色。令我乱飘，光线再没定闪耀，还有雨点飘落，跌失尘沙，营造着那样景况，没法被开导。困于空间，投望这环境，仿似像死城，没有人迹。主角是灯影，刻意步向场地，观看夜生命，万片流星，失控没止境，不会暂 已经不会暂停。